第二百五十集，三代忠良。 带下去，卧房里的那些个东西全都给烧了。 是。 薛远往两旁一看，盯着其中一人道， 看清楚了吗？老子没碰那两个女人。 杨庄城薛远手下的监察处官员尴尬应声， 看清楚了，薛大人。 薛远这才觉得怒意稍微降下来了一些。此事传出去之后，外头试图给薛远送人搭关系的商户才停下了这个动作。盐商一事本以为最快一月便可，但薛远忽视了其中的利益交杂情况，直到查出了苗头并整治，已经拖了两个半月。薛远紧赶慢赶地回到京城时，已然是春暖花开的时节。他在离开京城的时候给顾元白留下了一个大麻烦。他走那日，顾元白一个半时辰后才睁开眼，床铺整洁，周身干净，带着浴后的清香，舒适的他再度眯上了眼。顾元白品味了一会儿，悠悠下了床，起身后才发现床旁摆放了一左一右两个木箱，木箱下压着一封信纸，他打开一看，正是薛远的字迹。信中说，这两个箱子一个是薛远自上职以来的俸禄，交与顾元白留用，待什么时候用完了，他便什么时候回来了。另一个箱子里则是他提前写好让顾元白看的信，每日一封，还请圣上莫要忘了看。顾元白读完信后不由心软的发甜，他心情愉悦的让人抬起两个木箱，打算低调出薛府。然而刚一出门，就见到跪在院门前的薛老将军。薛老将军面色僵硬，抬头朝着圣上看去，倏然眼中含满热泪，颤颤巍巍地道： 圣上。 薛老将军在这里跪了许久，也想了许多，以往从未曾注意到的东西一一在眼前闪过，最终他想起曾在北疆的时候问过薛远的一句话： 你是不是对人家姑娘用抢了？ 薛远那时嗤笑一声，似笑非笑。薛老将军现下想起来，只觉得浑身发冷，犹坠寒冬。自己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薛老将军最清楚。薛远小时候留在京城时，什么浑事儿他都敢掺和，小小年纪能面色不改地拿刀子吓人，一群文武官员的孩子里，就属他真敢亲手让人见血。薛老将军正是因为如此，才对他的冷血和煞气感到心惊，下定决心将他带在身边教导。在战场上，薛远的这种冷血逐渐偏执成了对杀敌的痴迷，他就好像没有什么害怕的东西，入了战场就犹如龙入云海之间，不知道害怕就会闯下大祸。薛老将军这才一次次严厉地对待他，希望能给他圈上一层层人味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伦理纲常和世道，而不是红血兆头的兽欲。这不容易，薛老将军用了许久才让薛远体会到边疆百姓的痛苦，让他因为士卒的死亡而愤怒。薛远像个人之后，薛老将军又头疼，以他的脾性怎么才能忠君？ 三代忠良的府中怎么就生出这么一个东西啊？ 不知伦理，没有善恶，好像打骨子里就是个坏种，长大了之后才勉强知道要装好自己的冷血无情，装出一副不那么可怕的模样。因为这，薛老将军在知晓薛远生出忠君之心的时候才会大喜过望，觉得薛府有救了，不用抄家了。之后一看，薛远对圣上又太过殷勤，可薛远这坏种又怎么可能会对旁人这样呢？薛老将军越想越愁，觉得薛远是装的，他在装着对圣上忠心。圣上待薛远越好，薛老将军越忐忑不安。结果现在他知道了什么？ 我儿子竟然在肖想圣上。 薛老将军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气得七窍生烟。 臣罪该万死，臣罪该万死啊。早知如此，薛远出生那日就应该狠狠心把他掐死。薛府的列祖列宗要是知道， 怕是祖坟都得冒血水。这必然不关圣上的事，若是薛远不愿意，天王老子都逼迫不了他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，一定是他对圣上生起了觊觎之心，还竟然真的让这孽子得手了。 他心中冰凉一片，几乎不敢深想薛远对圣上做了什么，只要一想他都要吓得晕厥过去。 是臣没有教导好儿子，是臣的罪过。 薛老将军哽咽，灰败和惭愧并生。 臣愿以死谢罪，臣死后也不得超生，都是因为我的一时放任，才让圣上遭了这等罪过，被这等小人迷惑。 顾元白顷刻之间就明白薛老将军为何会这番模样了，他有些惊讶地挑了挑眉，来回看了薛老将军数次。 难不成我上次来薛府时的那番语词严厉的暗示，薛老将军都未曾听懂吗？薛心，起来。 此时尚且还早，薛老将军的身上却是晨露厚重，一看便已知跪了良久。顾元白转头去看张旭，侍卫长低声道： 臣让将军起身，将军却不听，执意要跪在此处。您还未起，我等也不敢通报。 唉， 若是正经算起来，薛老将军还是大恒的国丈。他亲自俯身想要扶起这位忠臣，手上那枚翠绿的玉扳指就映入了薛老将军的眼底。薛老将军浑身一抖，想起在北疆时薛远的手上也曾戴过这样的玉扳指。他原本要站起来的膝弯一软，又重重跪倒在地。顾元白带人退回了薛远的院中，石桌湿润，隐隐有树叶露珠滴落。圣上不急不缓，态度温和，说了许多话，见薛老将军听进了耳中，便让他回去了。薛老将军不知是怎么回到自己卧房的，回来时薛夫人正在让丫鬟梳着发，瞧见薛老将军浑浑噩噩的模样，好奇道： 这是怎么了？ 薛将军牙齿磕碰着，说不出一个字。薛夫人让人退了下去，走到丈夫身旁坐下，开始擦起眼泪来。 你是不是又在怨我儿了？ 薛老将军这次没吭声。 我儿喜欢男子，那便喜欢好了，你还能将他打死不成？薛平，你给我好好说说，我儿到底要怎样你才能满意？他只要不祸害人家，不强迫人家，这不就行了？ 祸害，祸害呀、啊！夫人，他干的那是祸害人的事儿吗？干的是灭族的事儿啊！ 擦了擦眼泪，薛老将军话头一转： 他最好一心一意，别让我知道他有什么小心思。他要是敢三心二意的话，老子第一个砍了他。 你这是允了？ 薛老将军沉默，薛夫人却知道他这是不再计较的意思，大喜，站起身，更是忍不住走来走去的抒发喜意，喃喃道： 你我倒是好说话了，可楚夫人那里可不好说话呀。 什么楚夫人？ 你呀，连远哥心悦的是哪个男子都不知道。远哥眼光挑，即便是喜欢男子，也不会喜欢寻常人。楚府的楚状元，你可知晓？ 薛老将军心中生出不妙，果然，薛夫人笑道： 人家楚卫三元及第，也是圣上眼前的红人，可不就是我儿喜欢的人？ 轰隆一声，眼前发黑，薛老将军一口老血几乎要喷出来。 孽子，孽子，他竟然迷惑了圣上之后还敢三心二意，简直其罪当诛啊！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